咁啊，继上次咧失惊无神之后咧，咁啊同旺伯啦吓，我啦啊大伟啦喺度啦，咁啊旺伯啦，系讲句嘢啦 吓。喂喂，大家好。 系啦，咁啊同埋阿无望啦喺度啦，录音室嗰度啦，咁啊开个节目咁样样。咁其实呢个节目咧，咁啊主要咧就想讲呢个时事嘅，但系讲时事节目咧就啊大把讲啦，唉、哎，你正统传媒又好，呢、这个吓、啊、非主流传媒又好。啊，就算系网台节目都好多讲时事嘅，咁亦都唔会够我哋讲嘅。OK， 咁我哋想讲嘅角度咧，就系、是、主要咧从呢个法律嘅观点去讲啦。咁因为咧，王伯咧对个法律咧比较熟悉，咁样系咪？ 嗯， 系啊， 理论上， 所以就想从呢个角度去讲嘅。咁其实咧，咁今日想讨论嗰个话题咧，就系、是、咁、啊、之前有一个驱蝗事件啦，即系呢个驱逐蝗虫啦，吓，咁啊喺个闹市度示威啦，咁样样。咁啊，牽涉到一個法例咧，就喺呢個種族歧視。咁其實咧，我哋嘅大陸同胞係咪一個種族歧視咧？咁啊，今日想討論呢個問題嘅咁樣。咁啊，無網其實可唔可以講交代一個背景先咧？嚇，究竟係點樣樣？ 介紹下發生緊咩事？ 係啦， 咁其實就源於就之前有一啲所謂嘅歧視新移民啦，又或者係一啲自由行嘅所謂行為啦。咁就有一班人就登咗一個廣告嘅，咁之前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咧，就官府就有好強烈嘅回應啦，話呢種行為歧視啦，就不能夠容忍嘅。咁去到周一樂咧，亦都平機會主席亦都講到咧，就喺上任之後咧，就將要為呢個歧視新移民咧就立法嘅。因为本身个种族歧视条例方面咧，就冇包含到呢、这个 未够七年嘅人， 系啦，未够七年嘅人， 啊，唔包佢哋嘅。 嗯，咁黄伯其实对于呢个咁嘅情况，其实系过唔过得入嘅咧？如果单靠依家嘅啊种族歧视条例， 而家就冇任何法例嘅，包括你新移民未够七年嗰啲咧，而家其实系即系比如你话。有啲福利佢冇啊，或者有啲嘢針對佢啊，唔做得大學啊，咁假設咁講啊，咁佢係冇法例話咁係歧視嘅，係即係因為冇嘅時候就冇得講嘅，咁就但係上次嗰個中心庭嗰個決定咧，就純粹係因為佢係啱啱佢係講緊佢一啲一啲救濟嘅問題，綜援係個救濟問題，咁就同個歧視冇關係嘅，即係佢有個 基本嘅生存權啦，係咪 啊？嗰、那个因为基本法系俾咗嗰个权佢嘅， 系 咁样咁解嘅啫。 咁首先啦，我谂大家判听众都唔明，其实嗰个条咧吓，呢、這个种族歧视条例，即系呢条咁嘅条例，基本上系讲啲乜嘅咧吓？ 哦，呢、這个你香港人比较咩啫？呢啲比较少啫，外国就多数有类似嘅法例，咁就其实就要防止啲，其实种族之间冲突 系 好容易嘅，而且好大件事添。 唔係，我哋都好多南亞裔嘅，成日話揾唔到工啊咁樣，因為 佢少人一制啊嘛，根本你歧視咗佢都好啦，咁樣亦都冇乜需要歧視佢啊，你唔會構成衝突啊嘛，佢少人啊嘛。 嗯、 但係試想你有兩三成咧，咁你好容易有問題嘅。大家宗教啊、文化啊各樣都唔同嘅時候咧，生活習慣唔同啊，咁你就好容易構成衝突。而咧，你如果冇個法例去撳住啲人咧，好容易啲種族衝突嚟起嘅，種族衝突起就好傷嘅，對任何社會都好傷嘅。但香港其實就冇種族衝突嘅。 香港華人佔咗九成啊嘛， 九成半咁，嗰啲白人就多數係最精英嘅咁樣，佢亦都唔會同你衝突，亦都冇嘢同佢衝突。最有錢啊、精英啊嗰啲人，咁變咗咧就冇呢、這個歧視啊，或者會有衝突啊，大家爭工作啊，冇呢啲嘛。 嗯， 但事實上你睇 南亞裔之外啦 嚇，佢哋太少啊嘛，你南亞裔佢幾多啫？ 有 變咗佢係好似 啦，喺香港 咪咯。好似动物园啲动物感受保护㗎嘛。但你试想如果你喺马来西亚有四成係中国人六成係马拉人。咁呢嗰个大家嗰个矛盾就会好容易发生㗎啦。啊即係而家你比如华人有钱咁你见啦。喺嗰啲地方你讲种族问题就啲人係叻好多唔知香港呢咁随便即係撩起啲矛盾啊大家即係撩交打咁样互相侮辱啊咁香港好得意嘅。呢啲嘢就唔覺得有咩唔妥，仲係即係好自豪嘅。有啲人認為自己咁啊夠性格咁啊，咁就冇得講啦，係嘛？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反蝗遊行入面咧，佢所謂針對呢、這個中國人咧， 佢係本身冇針對特定一個或者係一群嘅中國人㗎嘛，佢係成個中國，即係成個 nation 嘅人去針對㗎嘛。 咁其實針對埋自己㗎喎。 咁佢當然啦，你 自己係中國人㗎嘛。 唔係你法理上可以咁講啦，法理上面大家都係中國人。 其實幾混亂嘅，即係佢哋究竟做咗啲咩嘢呢？嗰即係上個禮拜嚟講，即係其實佢係唔鍾意太多遊客㗎嘛，其實個 issue 係唔鍾意太多遊客嘛。咁但係你出嚟抗議嘅時候，就變咗有啲人又鬧啊，又剩啊咁樣，又又扯。 因為佢哋本身即係除咗係針對一啲客啲遊客嘅一啲所謂不文明嘅行為之外咧，另一方面亦都針對佢哋嗰種點講好咧，因為佢哋行為本身背後嘅一種意識形態，就好似新浪定係騰訊咧，就出咗一篇文章咧，就講到有關一啲叫做因主心態啊。就是我俾錢，我買嘢，我就係大爺啦。 即係我居高臨下咧，就施捨俾你。 有啲圖，唔係有啲訪問啫嘛，有啲圖 cap 埋出嚟添啦。 係啦。 但其實你點睇呢樣嘢咧？ 呢種心態係喺好多國家都有存在。我意思即係中國嘅遊客去到好多嘅國家咧，都係有一種佢哋依家有個 term 叫土豪啊嘛。咁即係啲好有钱但係文化就好低嗰啲人呢，去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係大声喧哗啊，乱咁嚟啊，完全冇礼貌啊，甚至係破坏嗰度嘅社会秩序啊，包括可能係随地大小便啦，踎地啦，又或者係甚至有啲贪小便宜去偷嘢啊，又或者是破坏人的公物啊，诸如此类的事情。咁是令这个现象是全世界的。这个现象是令到所有人都厌恶他的。 咁其实呢其实就。 咁就不是只是香港人的问题。 但问题就是对于香港他们就更加变本加厉。 即是以为自己是。 不是香港没得控制他们来过人，即是入来的人数。 即是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上国。上国的人民。對於香港就你咪就係好似元朝咁啫嘛，人分三六九等，咁你知道啲男人嘅地位最低嘛，我哋依家又喺南邊啦， 我哋不嬲都最低嘅， 真係覺得我哋係好低嘅，咁佢哋就係好高嘅，咁所以 中原心態嘛， 係啊，中原心態，而且最重要就係大家叫做自己人啦，佢嘅諗法就係話自己人，喂我嚟到咪好似自己屋企一樣，但係佢哋喺自己屋企又唔係咁嘅喎。即係佢哋喺譬如話廣州啊，喺上海啊，喺深圳嗰啲地鐵咧，佢哋係唔敢喺車上面食嘢，唔敢大小便，唔敢喧哗，唔敢亂咁嚟嘅。但係落到嚟香港，佢係會完全係放肆。係 啊，你試下喺深圳啊，大陸嗰啲地鐵咧，成日叫你讓座俾啲婆婆啊、大肚婆噶、啊，跟住你要揾大肚婆出嚟喎、啊， 我好少上去啊。 啊， 上邊啲 點解你好似好有禮貌咁樣嘅，成日讓嘅喎。OK， 我上去都未有地铁啦，我去上海、北京嘅时候都未有地铁啦。 哦， 唔系呢个咧，如果我冇搞错咧，其实就系中国政府好有问题嘅，因为佢一直宣传咧，其实佢八十年代啊，其实佢哋好靠香港嘅喺经济上，但系佢从来咧就调翻转嘅，即系话嗰啲平嘅副食品嚟香港啊，救咗香港啊，同胞啊，照顾啊咁。嗱呢啲就系宣传嚟嘅啫，本来就系嘛。咁但问题咧，国内啲人系真系信咗嘅。咁如果你知道个历史咧，香港人对国内嘅支援咧，就远远大过咧，即系其实系香港系即系嗰阵搞深圳嗰阵讲明话学香港噶嘛，即系深圳学香港，全国就学深圳噶嘛，搞特区系咁噶嘛。咁香港几重要咧？对佢哋嚟讲， 好似当年咩农业学大寨嗰啲咁嘅嘢啫。咁但系。其实有少少系想搣甩自己旧时嗰阵历史嘅，即系你要知道喺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先开始改革开放啊嘛，第一批入到去中国投资嘅外资其实系香港嚟噶嘛，所谓外资。 我唔系呢个系历史嚟嘅，嗱香港又冇人做呢啲研究啦，即系讲翻当时，喂我哋记得噶嘛当时，即系其实你乜都系香港好嘅，其实有段时间乜都系专 登去教育到大陆啲嘅同胞系咁样样去做啫吓。 你甚至开一间酒店啊，都揾香港人上去嘅，就系因为要香港经验啊嘛。咁而家都系，即系而家就叻咗啦，叫自己识做啦。系你讲紧都系十零年嘅事啫嘛。咁其实有咩咁叻咧？冇嘅。即系你话个别游客咁样，如果佢啲官都系咁嘅时候咧，就 其实官就知嘅，你冇得唔知嘅，因为你除非系啱啱做官嘅啫，以前系点样，而家系点样，唔系好耐嘅事啫嘛。 嗯。 啊，咁但系而家佢强啊嘛，系嘛，经济起啊嘛，咁啲人咪暴发户咯。其实系百分之一百系暴发户心态啫嘛，冇乜特别，冇乜特别嘅。因为反正佢落到嚟咁，佢又见到你对佢唔好啦，咁佢咪咁嘅态度咯，讲啲咁嘢咯。 唔系问题，而家系嚟讲翻嗰条点讲啊？嗰、那个歧视条 法例 先啦，法例先啦，咁样样。问题而家我哋个政府去要迎合佢哋啊，要修，所以要修改我哋嘅法例，咁样样咧就令到咧都可以规管埋我哋，唔可以对我哋嘅大陆嘅吓所谓嘅同胞啦，咁啊系呢个粗言秽语啊、大声谩骂咁样嘅。咁其实原则上咁，其实呢个会唔会都系吓、啊？如果修改咗之后合唔合理咧吓、啊？即系造成呢个咁嘅歧视咁啊？ 我就。你要研究揾啲法例，咁你就去第二度啦。比如你公安条例都可以嘅，你甚即系嗰个咩？嗰、那个唔系公安条例，嗰、那个简易治罪条例啊。即系 somebody offence 啊，类似啦，即系唔可以随地吐痰啊，嗰啲咁嘅法例啦。即系你可以喺嗰啲地方谂，但系就唔应该系周恩国嘅出嚟嘅，因为个平机会咧其实系讲种族歧视就关佢事嘅啫，系种族歧视啫，因为其他歧视都关佢事啊，系嘛？歧视嘅法例关佢事啊。但系问题呢、这个同种族歧视未必有关噶嘛？你梗系你比如啲人喺公众地方唔行为不检，呢个 系种族嚟嘅啫嘛。 系，因为你唔系根本唔关种族嘅事啊！你而家行为唔好啫嘛。咁即系嗱，佢嗱，我哋对大陆人噏粗口就犯法，咁唔通对住香港人噏粗口就合法咩？即系如果你话喂唔应该大家喺个街度大家用粗口互骂咁样，咁你就。对边个人都唔应该啦。你哋知唔知道？如果你喺油麻地小轮上高讲粗口，系会罚款嘅。 系嘅咩？ 有条咁嘅法例噶，唔准得。 点解咧？当初 都有 嘅， 地铁都有 噶。 地铁都有噶， 唔准兜垃圾同唔准讲粗口 嘅。有附例噶嘛？ 败啰嚟啊！嗰啲叫做。 唔系 咁，但系咧，当然 系点样嚟嘅？我想知道，我真系唔知 道。唔系咁，立法嗰阵认为要，咪整落去咯。咁啊，冇人反对，咪系法律咯。咁嗰啲系好轻嘅啫，嗰啲叫做。regulation 啊，咁咧就大约系可能系罚几廿蚊啊、几百蚊啊嗰啲咁啦，即系呢啲系最即系又冇案底嘅，但系系有啲咁嘅 law 嘅，香港嘅 law 里面系有呢啲即系行为管行为嘅 law 嘅，不过冇人理点解啫。 其实我哋睇，因为如果好严格嚟睇咧，点解会有呢啲咁嘅 law 咧？实际上系喺公安条例嗰度嚟噶嘛，因为公安条例譬如话你我哋俗称公众地方行为不检之类啦，其实我哋正式嚟讲就系骚扰。即系叫扰乱秩序行为啊，咁其实嗰啲有啲叫做 threatening 啦、abusing 或者 insulting， 咁即系嗰啲恐吓啊、辱骂、侮辱嗰啲咧，其实包括粗口咧，只要你定性为可以扰乱社会安宁嘅话咧，其实系可以用公安条例喐你噶嘛。但系因为公安条例其实系好重嘅，咁所以咪用呢咁嘅摆啰之类嘅物体嚟做一啲附例啊咁嘅嘢咯。咁呢系罚钱嘅啫，就唔会要你坐监嘅。 嗯， 但系。好啦，咁但系翻翻去，譬如话驱王啦，又或者系上个礼拜广东道嗰度拉下劫啊咩成嗰啲咁嘅嘢咧， 系 咁就黎栋哥就真系攞行为不检呢样嘢出嚟讲，咁但系其实系唔成立噶嘛，因为 行为不检咧就容易入到嘅， 但系 因为你有啲行为你比如告唔告嘅啫嘛， 但系问题就系今次反赤化。即系佢嗰个叫驱王示威有少少唔同啊嘛，佢哋系跟晒政府嘅公安条例嚟做嘅。首先佢通知个警察先啦，已经攞埋不反对通知书，其实佢所有程序都做晒嘅。 其实佢唔应该做。 啲陈云国师啊挥晒旗咁样好不理性，但其实呢件事成件事系非常之理性嘅设计嚟嘅。 就系因为太理性，其实 佢 唔啱嘅。因为咧，你而家咪可以骚扰到组织嗰个人咯，因为你曾经。攞个不反对通知书，你变咗个责任啊嘛，组织个人啊。 系。 而家可以因为佢组织，比如佢组织集会，咁你而家多咗好多人，你又当时有冇劝啊，有冇阻啊，咁冇，咁你咪违反可能有啲心理 offence， 咁你即系如果要骚扰，你要告咧，告得噶。你民阵嗰啲阿麦德正啊，你识唔识啊？即系次次都系佢攞牌噶嘛，咁好多时喂人多咗啊，或者啲人又唔走啊，之后啊有人冲击啊咁样。就围住佢哋熬噶啦，即系熬鬼佢啦，咁即系大苏花就冇告过， 得佢翻去调查嗰啲咁嘅嘢噶嘛？ 唉、啊，即系熬佢噶啦，即系你叫民阵啲，即系俾变咗俾压力民阵，你要搞好啲，即系个秩序要你要帮手啦，系咪？你唔系话哦，我哋完咯，拜拜咁，你哋打啦咁样，系、啊、咁你警察嚟讲，梗系希望系咁啦。咁但系问题你如果你根本冇申请到拖劫咁样，冇申请到你出嚟唔像。 而且拖劫你好难拉噶嘛，拖劫我可以就咁去拖劫我去行街。 诶，唔系冇得拉咁，我拖劫你拉咩啫？ 系啊，所以呢个系比较聪明啲嘅做法嚟嘅。 系唔系？所以你其实而家揸做呢啲嘢咧，即系吓，即系我唔系想鼓励嘅，我都唔系好赞成嘅。但系问题我系话佢哋叻嘅，即系 我唔记得咗系咪陈文谂出嚟噶啦。但系呢条桥系其实系点讲好咧？嗰、那个叫做投入嘅成本就好低，而出嚟嗰个传讯嘅效果好高嘅。我要形都系要形容，虽然大家可能唔中意陈云咁，但系佢喺呢堆事情上边咧，系有一个几理性同埋几精密嘅设计喺度。即系包括你驱王事件，其实你正式嚟讲，你 佢都要考虑到有咁嘅市场喺度先做到嘅。 嗯，理性 正常 啲啦，不过 即係，但係佢唔係你 有啲小聰明咁啦。 表面上面你睇到好非理性咁樣，但係實際上面佢係所有嘢都諗過曬噶嘛。包括你如果要入佢嘅話，佢係有非常之正當嘅抗辯理由噶嘛。你最多你係要 discrimination 去喐佢，但係你 discrimination 就算你立咗法之後，你 non-traceable 噶嘛。你除非話啊幾多幾多年前嗰啲嘢，我要拎出嚟咩嘅，咁但係依家冇啊嘛。 冇 咁，所以周一我系冇 ground 去讲呢样嘢噶嘛？ 唔系以后佢讲以后，佢唔可以讲翻以前。 系啊，佢讲以后噶嘛？咁你呢啲你最多咪你咪 unlawful 嘅 discrimination 咯？咁但系冇咯。 未必涉及到添。而家你嘅 sofa 有 discrimination 咩？冇啊，我唔觉得有。 我讲 你讲唔出有咩？因为你有个权益俾人攞咗去，你先为之 discrimination 噶嘛？ 而且 即系你打工。啊！你本来有假嘅，因为你大肚炒咗你咁样，咁 或者我系因为你系印巴籍人士，或者 系啦，唔请你咁样，咁你 系 有权益冇咗嘛？咁样 我影响到你 冇喎。而家其实系骚扰啲游客嘅啫，即系行为不检嘅啫，最大事啊，即系文明啫。 因为唔系用歧视嚟喐佢第一啦， 唔系嘅，唔关事。 第二件事就系话，当其时喺广东道对岸嗰啲亲建制派嘅人士，或者系一啲中国游客，用翻。呢、这个即系好似施君龙啊，用翻呢个英国狗嚟闹翻呢个咩噶嘛，闹翻呢个游客。 咪一齐告咯，如果要告。 系。 咁好啦，但系周一岳嘅讲法咧，或者平机会好特别嘅讲法就系话咧，呢、这个英国狗咧，只不过系因为一个政治嘅联系，咁就同呢个国族系无关，咁所以就行冇得告咁样嘅。 唔系，咁都同歧视冇关。 咁但系调翻转头，咁中国王其实都冇喎，因为我 哦冇呢啲都唔同啦，所以我话周我唔个头，即系佢啲 concept 唔清噶啦。 即系 佢啲 concept 系唔清噶，其实佢讲到乱晒龙噶，基本上佢 supposed to be an expertise 嚟噶嘛，咁但系佢 suppose 啊嘛，因为佢个医生嚟啫嘛， 系嘛而家 佢未啊，佢应该翻去多啲同啲下属倾偈啊，即系掌握个 concept 好一啲先。 律政司嗰啲倾下啲问题先啦。 唉、哎，佢乱晒龙啊！我觉得佢好笑嘅，基本上 我哋个政府成日都系咁嘅， 根本系 意见都系唔知道自己讲乜嘅。 好多事情忽然间爆出嚟啊！你去广东游下行啊，拖下劫啊，或者旺角拖下劫嗰啲，佢、下个礼拜又可能喺沙田度拖劫嘅，去唔到啊嘛，大佬呢嘢实成本太低啊，好容易做啊。但系有少少事又可以刺激到政府啊，刺激到中国嘅神经、 啊。系因为打游击同 佢屎，搞到佢哋几个司长要出嚟高调回应、 啊。佢要咩啊嘛？佢要阻止呢样嘢啊嘛，即系要表态啊嘛，基本上。但系佢唔知点解而家，咁佢咪即系有理冇理喝住先咯，咁解啫嘛。 嗯， 即系基本上唔到位啊，所谓因为国内兴啊。啊，不到位呢啲，即系呢啲咁嘅讲嘅嗰个理据好都系冇乜用，基本上，即系你唔可以唔俾人哋即系拖劫行街噶嘛，系嘛？所以即系你呢样嘢就已经系一定做噶啦，即系我觉得咁啊啱咯，即系其实你民间抗争都系噶，你唔好去一啲位系俾人哋即系可以针对到你嘅。 啱啱好啦，呢个位又 係咪？點解你唔做啲係佢內裏唔和嘅嘢，而你係帶出信息呢？亦都文明好多啊，係咪？你唔好即係鬧人啊咁樣，好多人都唔鍾意嘅，你講真係咪？唔係個個情緒都咁強烈㗎嘛，對於啊我哋啲同胞係咪？ 係問題係而家又話咩有鬧到啲韓國人㗎嘛。 呢啲更加啦，呢啲係你，因為嗱乜佢哋係冇嘅，我亦都冇乜好講，佢哋思慮不周咯，係咪？咁你聽陳雲講咁，咁就嚇係咁噶啦，因為陳雲就有時係佢講 Facebook 佢發表話自己意見，其實冇問題嘅，我覺得係，只不過你班信徒咁走去， 你又信得咁真啦，佢都未必諗到嘅，有啲嘢係咪先？ 係啊，咁啊就係咁咯，佢 諗到嘅。会撞板噶嘛？咁依家咪撞板咯。 咁啊，至于我觉得系咁啊，大陆人嘅情况啦，咩土豪又好，点样好，咁其实就系、是、其实人性就系咁样嘅，就唔系就系大陆人嘅，每个人都系咁嘅。当你极度自卑嘅时候，咁你突然间有权有势，咪极度自大咯。 但系你 富难敌 少系咁样嘛？即使譬如话梁文道讲话其实美国嘅游客都系咁啊，但系美国嘅游客系最多。 即系美国啦，当年啲港灿去到加拿大嘅时候，一鬼样系。 即系点讲好咧？系会系好自大咯，好无知咯，即系话点解你哋唔识讲英文噶咁啊？即系美国人会咁样啦，或者去到英国嘅时候，哇你啲英文我唔识听，咁会有啲咁嘅情况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唔会去到破坏人哋嘅咩嘢啊？即系去到人哋嘅郊野公园会钓人哋啲鱼嚟食啊，打野味啊嗰啲咁样。 咁你美国同英国文化都系同出一辙嘅，即系可以咁讲系。虽然系后面后者系代表呢个自由啦，即系美国咁啦吓。 但系 中国嘅文化就系咁噶嘛 吓。歧视人系会有，即系同埋呢啲系共通嘅。即系你讲话唔文明呢啲就冇得讲噶啦。 好 uncivilized 嘛，依家系咁即系点讲好咧？用蝗虫呢样嘢，咁其实系点讲好咧？系值得上。 你唔叫蝗虫，你都系有一个 term， 而嗰个 term 讲下就变成一个侮辱性字眼噶啦，好容易。 系啊，即系呢个其实系冇办法噶，即系其实 冇办法噶。 就算用强国 都可以系构成咩噶？ 我只要我其实我语气好强烈，其实系想 abuse 你，咁强。 听下佢觉得开始呢、這个字眼有冒犯性啦，咁就 其实 嘅 呢样嘢就放诸喺香港同埋大陆呢两个情况，即系你大陆嚟嘅咁样样吓，你过嚟做啲咁嘅嘢，咁啊全部都系好简化咁样样，觉得佢哋系咁嘅情况。咁相比起，其实喺大陆嘅情况就系、是，咁我喺住喺城市，咁我当然有歧视嘅乡下过嚟噶啦。咁你同样情况嘅啫嘛， 其实中国嘅歧视亦都非常严重噶，即系譬如话上海咁样咧，其实系好歧视外省人啦。广东尤其是广州咧，亦都好歧视啲外省人啦。 即系我非常同意啊， 你真系捞佬啊，捞婆啊，嗰啲咁嘅样， 捞松唔系捞松啊，即系以前系捞松咁解，后屘咧就捞松系啦。 但系你整整下就变咗，唔系，其实我哋嘅文化里边咧，歧视好。好被接受嘅嘢， 唔系佢以前唔系有歧视啊黄秋生讲噶嘛，叫睇你唔起啊嘛，边有歧视呢个字嘅啫？睇你唔起，睇你唔起噶啦，你黑衣啊，农民，咁我住喺城市嘅，睇你唔起，睇你唔起就咁咯。 呢啲咪普世价值就系外来嘢嚟嘅，我哋中国人 鬼佬嘢嚟噶嘛， 呢啲嘢 全部都系依靠权力啊，咁啊有权嘅时候咪睇唔起啲冇权嘅人咯，就系咁咯。 唔系 即系规矩 嘅，有钱嘅人咪睇唔起冇钱嘅人咯。其实我哋嘅文化植根系咁噶。 你 civilize 咗嘅國家就唔同㗎嘛，即係將呢樣嘢係內化咗㗎嘛。 冇嘅，我非常相信而家嘅係而家中國 嘅 特色嘅。 即係好簡單，你譬如 話 啱先嗰種例子，我係公開招聘，公開曬，我唔會寫明黑人唔俾入嚟見，或者女人唔俾入嚟見，但係我到最後我會兜咗你㗎嘛，因為我唔需要公開我內部係點樣 evaluate 你。 哦，呢啲偽善咯， 唔係你隱藏嘅歧隱藏歧視咧就冇得。冇得避免 啊！我冇 evidence 冇成噶嘛， 佢你要避开个法例都唔好难添，系咪？但系你个法例就禁止，即系其实嘅作用都系一种点讲咧？令到一般人唔好将嗰样嘢变咗老讽咁咯。就香港系变咗老讽嘅，即系歧视啊，或者啲侮辱人啊嗰啲咁嘅字眼啦、啊。因为冇 law 嘛，冇 law 你咪觉得系应该做噶咯。咁调翻转嘅。 咁其实 问题好多人唔觉得 law 以外都有啲文化，即系咪即系高尚啲咧？今日林宏子讲即系用粗口闹人嗰啲咁样就唔得高尚。 好似英国咁样，幽默啲啊，兜个弯嚟。 即系废话啫。 即系陶杰讲唔讲粗口啊？陶杰粗口多到不得了啦，黄沾讲唔讲粗口？黄沾粗口多到不得了啦。但系黄沾、陶杰嘅文化水平唔会低过你林鸿子啊嘛，大佬，你系扮份报纸啫。但系嗰啲全部文化人嚟啊嘛，所有文化人都讲粗口噶啦。佢只不过系即系点讲好咧？佢将粗口变作不文明，就即系好似今日嗰、那个有个法国嘅。即係graffiti writer 啦，就叫做 Space Invader 咁樣咧，咁就喺香港畫咗好多 graffiti， 咁點知咧就俾香港路政署咧就話收到市民投訴，慚鬼曬咁解啫嘛。係，即係 graffiti 係一種不文明，但係你諗下以前我哋原始人嗰啲，其實畫壁畫啊、識寫字嗰啲係好高文明嘅人嚟嘅喎，即係其實嗰啲係。 你唔可以咁講嘅，你睇下放喺邊個 context 嗰度咯。 但系调翻转头，依家就系变咗做咩噶嘛 ？uncivilized 噶嘛？你喺譬如话就好似厕所文字咁啫嘛？你喺厕所入边写好多粗口啊，写好多 空。唔，即系呢个因为喺城市嗰度，佢要 呢 个 系管理同未管理嘅问题啊嘛。 系啦，管理嘅问题， 呢个唔系唔关先唔 civilized 嘅事嘅。 即系唔系啊？你都系 civilized 咗先变成咁啫嘛？因为你城市嘅管理上面，你亦都系要个墙壁系整洁嘅。所有嘢都 佢嗰套價值觀係咁咯，你只可以咁樣講。 係啊，我哋 方便佢管理咯， 叫做係 civilization 咁樣啦。咁代價咪就係、是、可能係啲 graffiti 要收起咗佢啊，啲粗口要私底下講咁樣咯。咁但係唔代表拎呢樣嘢出嚟講就不文明噶嘛。所以林恆子自己都教錯。咁當然啦 ，discrimination 亦都係一樣嘢啦。其實只不過喺 law 寫咗係唔好等佢變成老鳳咁解啫嘛。但係唔代表話。在 law 度寫住咗歧視就消除咗噶嘛，歧視係你我心目中都有噶嘛，我睇你唔順眼，我其實係歧視緊你噶，咁但係我唔會宣之以口啫嘛。 咁其實法律其實原本嘅目的都係減低啊經濟角度減低交易成本啦，咁你有啲咁嘅問題存在，就冇辦法解決嘅，咁咪透過法律嚟解決咯，咁咪大家傾掂數咯。咁啊第二個情況就係話，咁既然有啲咁不公平嘅情況出現，就會令到社會好動盪噶嘛。即係原來天生嘅，我話俾人歧視嘅，你咧就得到特權嘅。咁你點樣樣去令到個社會咧繼續去進展咧？咁啊冇可能噶嘛。咁啊要有啲咁嘅比較公平啲嘅法律咯。 係。 咁啊，其實第一個真實嘅情況就冇改變到嘅，只不過咧大家去拗嗰陣時候咧，就唔好選擇啲暴力嘅情況去拗啊！即係你影響到大部分經濟發展啊，或者係社會動盪，就比較啲嗱，你不如搞法庭就搞掂佢啦。咁啊，大家啊斗消耗战，其实原理就咁样嘅啫嘛。咁其实真实情况都系一样嘅歧视噶。 或者简单少少啦，如果你用即系歧视不歧视呢个问题，其实最重要就系话个手法上边唔好侵害咗他人嘅权利嚟做一个界线咯。所以拖劫其实唔算系噶。 嗯。 所以拖劫聪明嘅地方，除咗系佢系唔犯法之外，第二样嘢系佢冇侵害他人嘅权利啊嘛。佢冇辱骂你系辱骂你系什么什么人啊嘛。但是我将呢种行为放大咗之后，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呢种行为好乞人憎啊嘛。 嗯。 而映照翻喺你身上面啊嘛，哇！就原来就系拖劫搞到条街咁阻定嘅，拖劫喺个车上面吓、啊。你睇到今时今日就政府居然咁死讲话，港铁不如拆晒部分座位，增加载客量啦。原来佢就话因为 拆晒啲轮椅嗰啲咁嘅。 佢依家话，因为啲人啊喺电车上面啊用呢个智能电话，令到空间系少咗。 唔系因为以前睇报纸变咗智能电话先少咗。 自由行拖劫算唔算系啊、 嗯？ 自由行买一大堆嘢算唔算系阻订啊？最阻订系呢啲，但系你唔讲呢啲，你讲人哋揿电话。咁以前啲人攞住报纸摊开喺度咁样噶啦。依家已經係縮細咗好多噶啦，搞到大家要低頭去撳自己嗰個細得可憐嘅電話，分鐘仲要睇到近視咁樣。你仲話俾我聽呢啲咁嘅做法牙頂？ 唔係呢個電話好緊要㗎，我發覺少咗多人嘅衝突嘅， 因為都係衝突，都係一個虛擬嘅世界進行㗎嘛。 係好好嘅，減低人嘅衝突係好好嘅呢樣嘢。 即係我同你一個鬧幾下交咁鬧就算嘅啦嘛，網上就 OK。 但係佢自己計，即係點講好？佢港鐵今時今日佢計嗰個佔地量，佢係用一個 square meter 咧入邊擠六個人㗎嘛，但係全世界都冇㗎嘛，即係倫敦嘅地鐵係擠三個人嘅啫計。系啦、 哦， 地铁挤三个人。日本 咁、啊、你 系日本系 JR 咧，系 日本啊嘛，日本 系五个人噶， 五个啊， 个人系逼噶啦，已经系。 喺香港系用六个人嚟做一个。 香港好细粒啊啲人。 我唔知啊，但系好神奇咯。 即系我哋咧就可以被压迫咧，嗰种咁嘅啊忍受程度系特别高啲嘅，咁所以咧就唔介意，就可以一个平方就可以放四至六个人，就系咁咯。系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冇计啦。虽然大家都倾到兴高采烈啊，倾到呢个港铁问题啦，但系讲翻呢个咁嘅歧视条例都系都系荒谬嘅。如果用呢个条例去控告呢啲咁嘅驱黄嘅，即系啲咁嘅话示威咁嘅人士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就请政府咧唔该咧，你讲亲嘢之前咧都吓即系做定晒 research 先啦，唔好成日都讲错嘢啦，就咁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嘛。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下某啲法律嘅观点啦，咁样样好啦，好唔好？ 嗯，好 啦，好，好，拜拜， 再见。